嚟到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喺录音室入边有我大卫，有杜比同埋阿亨利喺度嘅。 大家好。 咁当然啦，咁商业专题呢就好似成日做啲节目就好似好离地咁样啊，即係讲啲咩石油啊，啲香港人都油都见过未啊 ,ok, 淨係见过加油站啲油，又讲下啲咩大嘅电子企业啊，咁样我哋因为。 都冇制造业啦。 制造业都已经系北移咗，而家北移咗仲内陆移添啊。 香港人根本就未见过油井。去外国旅游一定唔会去油井地区。 系咁啊，咁我哋做翻啲咧就贴近嗰个市场或者贴近翻香港人嘅时事或者系脉搏咁样样。咁咪都好即时噶啦，因为咧今日六个节目咧虽然我哋节目唔系直播啦，但系都好贴近呢、這个时事嘅脉搏。 石破天惊啊！ 石破天惊系啦。咁我哋今日讲乜嘢咧吓？今日就系讲李嘉诚啊，我哋嘅亚洲首富李嘉诚先生。咁佢喺南方都市报呢就做咗一篇好长嘅访问。 咁其实就唔单止係南方都市报嘅，係南方集团呢一共三份刊物呢就联合同佢做咗个 interview 嘅。咁边三份刊物呢？南方都市报啦，南方周末报啦，同埋呢个南方人物周刊嘅。咁后两者就是周刊嚟嘅啫。咁南方都市报呢就是日报嚟嘅。咁最有趣嘅就係呢，香港咁多报纸又号称有言论自由，张张都唔揀，就返去大陆呢搵张呢个汉奸报啊，喺个南方都市报呢嚟做呢个访问喎。 首先啦，咁李嘉诚就解答咗好多我哋心里面嘅疑问啦，会撤资会唔会即係讲下个香港政府嘅情况啊，地产霸权啊，又讲下张子强案啊，同埋呢个接班人啊，会种种芸芸众生啦，咁我哋可能就係抽某啲部分嚟讲啦。但係回复第一个问题就係点解佢係揀南方都市报嚟佢做嘅访问呢咁佢係一个香港嘅港商嚟㗎喎。好应该係支持返我哋香港嘅报纸㗎嘛係咪 咁係嗱你香港呢十几份中文报纸加埋呢个这个免费报纸应该都有成廿份咁犀利㗎。就间间唔揀揀呢个南方报业集团。咁呢个问题呢就大家应该係首先深究点解咁南方都市报主要嘅读者系边啲人啦。 咁南方都市报呢咁其实呢主要读者咁当然系一啲我哋讲嘅系华南各地嘅嗰、那个。 即系中国人民啦。 系咪中国人民呢即系等南方人多睇多啲啦可能系。 咁据我所知呢我就呢两日都同啲朋友倾过经常往来大陆呢公务嘅朋友倾过。南方都市报呢唔系淨系我哋呢个广东人睇嘅就呢个北方全国各地有人睇同埋呢喺北京都好好卖㗎。 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因为呢个报业集团做嘅时事或者新闻系最开明嘅。 最开明最 liberal 嘅一份报纸啦。 亦都系最冇咁离地啦我哋而家成日讲咩离地中产冇咁离地啦即系成日讲啲八股或者系宣传性嘅 propaganda 嘅嘢啦就贴近返草根市民。 就唔一定系草根嘅即系 諗嘅嘢商界諗嘅嘢啦。 即系呢个嗱你諗下呢就係呢如果佢接受呢官方嘅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或者中国日报中文呢、這个英文版中国日报访问呢就係好重嘅官方嘅色彩。咁你仲有呢官方色彩呢就好多人会联想到呢就 propaganda, 係宣传嚟嘅啫。同埋好多呢係要政治正確任何政治不正確呢同党路线呢有些少偏离呢你都唔使旨意出街。咁但係南方呢收益集团呢成日呢就俾呢个中央落嚟整顿嘅。其实整顿呢就係一方面睇啫另一方面呢就即係 endorse, 即係肯定佢报嗰啲嘢係坚嘢。即係有好多人呢都係咁样係解读嘅。任何整顿呢即你有问题喺官方认为你有问题呢即係证实你报道嘅嘢所写嘅言论呢係真理嚟嘅。 因为你睇返转头呢记得我哋咪早几集咪讲过呢、這个一个新快报事件㗎嘛。咁我哋嗰时都有讲过呢、這个报业 喺呢個華南地區嗰時都有提過呢、這個南 海。係啊，我哋早、我哋早排提過 啦。如果大家唔知啊，可以聽翻啦。咁 OK， 咁啊，我諗頭先阿杜比講嘅啱啊，點樣咧？即係譬如南都呢份報紙咧，我諗喺香港啊，如果我用香港舉一個例子啦，就未必個個睇過 啊， 但段古你都聽過嘅。 系， 即系，但系佢俾你个感觉咧、就是，就系即系都系比较 liberal 啲啊，即系做啲嘢都系比较，即系唔系，即系唔你话唔完全跟党嘅路线又唔得，但系佢又相嚟讲，你感觉好似系比较开明啲噶嘛。咁头先你话如果做，如果呢个专访喺《人民日报》啊、《环球时报》度做咧，真系唔使睇噶。 即系我以为李嘉诚咧入咗党噶啦，如果 系啊， 即系佢头先你讲嗰份报， 即系资本家入党 啊。即系头先你讲嗰份报纸咧，嗰啲胶味太浓啊嘛，真系。咁你相对嚟讲，有呢个有嘅就真系我成日觉得就话，头先我哋都话点解要咁样搞？即系点解香港报纸唔会去试行下一份做？即系其实呢啲又系咪都有少少系呢个出口转内销咧？ 嗱，咁我成日讲话，大陆好多消息咧就出口转内销啊，经过呢个外国势力传媒咧报道之后咧，就喺中国方面转接翻入去，先嚟香港，然后就去大陆嘅。咁今次李嘉诚咧就反其道而行之，啊呢个借呢个国内嘅传媒嘅报道嚟传翻落嚟香港。嗱，咁啊即系非常之巧妙嘅。咁你谂下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啦，香港有咁多份中文报纸啦，亦都有三份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啦。Hong Kong Standard 咧，而家係一份免費嘅報紙啦。 係。 咁另外一份就《中國日報》，就香港就呢個香港版咁啦。 三份都係紅色㗎啦、 三份都係紅色啊，唔係紅色都粉紅色㗎啦。係， 冇錯。 冚唪唔揀。嗱，你諗下咧，如果佢李嘉誠咧，如果佢揀，如果你話最即係你如果佢揀信報，嗱，信報咧就係佢個仔經營嘅。係。咁咧，其實係咪幫咗信報咧？未必係害咗信報。有啲人就會聯想，而家啲信報就係李嘉誠嘅喉舌，咁啊唔做好過做，費事害咗自己個仔。如果你揀蘋果日報啦，啊最民主派嘅一份啦，喂仇家嚟嘅，大佬成日都劈阿成哥嘅，佢冇理由仲你做啊。揀文匯大公，咪即係又要講老師， 佢幫你做完，我啲附屬文章都好多啊。 係啊，咁啊鬧到你反轉，即係又做唔過啊嚇。咁、你其餘嗰啲建制派報紙嘅。 明報啦，明報應該唔做咧。 最有可能就係明報，就唔知點解唔做。但明報咧，老實講，喺國際嘅嚟講，佢個地位唔算高嘅。你南方報、南方呢個都市報、南方集團嘅嘢咧，個國際知名度係高嘅。 即係明報起碼嗰個市場啊，淨係咧就七百萬人。南方都市报呢咁咪吓受众係14亿㗎喎。 係 啊， 所以一定係去諗啦，因为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我觉得就係最有可能嘅呢，如果俾香港报纸係俾明报。其余嗰啲建制派报纸呢佢唔够胆啊，有啲嘢。因为你有啲嘢係要好批判性去问啊李嘉诚嘅。咁、其他报纸未必係可以咁做。啲建制派、即係建制派报纸例如都话你文汇大公同埋商报嗰啲，佢一定唔会噶啦，冇咁蠢啊！呢个李嘉诚，其余建制派报纸影响力系唔够嘅。咁、仲有讲格调啦，有啲报纸嘅格调可能阿成哥本身都唔中意，不过就冇开口嘅啫。咁唯一嘅选择就 outside of Hong Kong。咁、你拣到呢份啦。咁仲有啦，佢嘅消息，佢所讲嘅说话嘅内容，到底想讲俾边个听？ 冇错。 嗱，你而家今日你睇翻呢，即系寻日出嘅呢个南方都市报啦。佢系呢个南方周末报都有嘅，佢讲嘅大部分内容咧，香港都听过啦，包括否认啊、撤资啊、会啊，即系会喺香港作为基地啊，嗰啲咁嘅嘢，全部香港人都熟悉嘅。 系， 而且咧根本报咗出嚟之后咧，大陆嘅报纸亦都会选择性，我相信重点方面咧，亦都系会转载嘅。咁点解要做多一次咧？啊，呢、个就系佢其实咧刻意系想咧系话俾大陆听。 即系 高调地，其实中共官方相信都知道李嘉诚，李嘉诚亦都透过适当嘅管道话俾中共官方听咧，佢系唔会撤资嘅，讲好多次，但系今次仲高调嘅方式，俾人知亦都俾人见，即系我哋广东人成日讲嘛，俾人知唔好俾人见啊嘛，俾人见唔好俾人知啊嘛，今次又俾人知亦都俾人见，嗱，我唔想撤资， 即系呢剂嘢，即系所谓一鸡两尾啦。即係做一個訪問就國內啲人又睇到，即係原文實錄㗎啦，基本上就係一個訪問嚟㗎啦。咁你香港又會轉載，咁啊真係效果啊非常之好啦，係咪？ 好好嗱，真係呢個即係最佳境界嚟㗎啦。如果做傳媒嚟講咧，你一份報紙嘅你自己有份獨家嘢咧，其他報紙 滲入血管啊，呢份嘢真係 爭相轉載，即係你成功啦。 而事實上咧，唔單止轉載咁啦，係的確好多人今日咧叫做 talk of the town。 即係大家喺度研究裏邊每一個字究竟係有啲咩意思咧，有冇啲咩玄機咧？ 咁表面上就話係啊，咁啊講第一個問題啦嚇，咁啊撤資啦嚇啊，表面上咧就話高調就誒講翻啊。我就唔会撤资嘅，阿李生就讲啦，咁样因为咧喺香港嘅投资咧就吓系好重嘅比例，住喺外国嘅咧，咁其实咧就系都系啊微不足道嘅啫，咁啊所以咧唔会撤资嘅，而且系佢嗰个赚钱嘅能力，即系嗰个毛收入咧吓喺香港吓系高好多嘅吓，咁有几高咧吓？ 嗱，其实佢应该点样讲咧？嗱，因为我唔系做新闻咧，但系佢呢种做法咧就其实佢呢种。即係我哋睇嗰份報紙先講啦，唔係真係，即係香港報紙有參考。即係你喺原文不錄呢個藍都就係記者問李嘉誠答噶嘛。咁佢裏邊就除咗個頭尾可能有啲引子之外咧，基本上就唔會再有一個非常去講嗰樣嘢去做一個analysis 噶嘛。咁變咗就，但我又唔知係咪啲人做記者就對數字冇乜概念喎。即係你話係咪撤資咁啊？嗱，譬如睇有一段， 係啦， 佢話即係記者問哦。近期媒體報道，你出售或減持內地部分產業，又說你從香港撤資將半數資產移師歐洲，對此你有何回應 ？OK， 咁啊冇全部照讀啦。OK， 咁李嘉誠回應就話：哦，我哋用2012年為例啦，長和系嘅嗱呢啲字啊，真係我哋唔喺國內，真係要問人點解總毛收入約4300億？咩叫總毛收入咧？我 你解下俾我聽。 我今日問啲人咧就咩咧？即係你公司個 revenue， 即係你個 sales， 即係你個收入 係 就叫做總毛收入啦。OK， 即係減埋個成本啊，減唔 減即係總之係個 sales 嘅啫。即 係 你個 sales， 即係你嗰年收咗幾多錢翻嚟 ？OK， 但是我們今年投資海外括弧啦，新西蘭和荷蘭的基建項目只有130億港元。OK， 而且實際動用的資金只有80億港元，僅只佔今年長和系總毛收入不足2%。喂，呢句嘢就真係好明顯，可能我記者係真係冇乜數學常識，定係佢唔係跑開呢啲嘢啦。有人 你冇讀過 accounting？ 喂，大佬啊，你嗰 revenue 4300億港元，咁你有個 cost of sales， 即係你個成本，即係你我當你長和係成間公司係一間 trading company 啦，係賣貨嘅啫。 係。 咁你收咗4300億，咁你賣貨，咁你個貨有成本噶嘛，大佬？ 係咯。 咁減完之後，我哋先叫毛利啊嘛，即係 GP 啊嘛。咁 GP 再减个 expenses 先得牛方和人工之后先至係 profit before tax 嘛。 啊。 咁你攞你个 revenue 同比较你嗰个投资131基本上不能类比。 啊。 咁如果你话 OK， 我係4300億减咗我嘅销售成本再减埋我嘅实质开支。咁你觉得4300億好似长和系呢公司佢个 GP 有几多 after before tax。 係几多呢， 我当 15% 嚟 ,10% 啦当然。15% 即係430億。10% 先系大概600多億度嘅，喂，等你600多億，你走去投资130億去欧洲，仲为佢先知叫咩啊？即系你赚嘅钱都攞四分之，你攞咗差唔多一半去投资。嗱，仲要留意去写嗰句，即系啲人讲得好似好醒，即系我投资基金项目系使咗130億，而且实际动用资金只有80億，咁啊，即系唔够钱啦，只要问人借啦，系嘛？即系你去投资130億啊嘛，你攞80億出嚟，咁我问一边个嚟噶？乜咪同银行借咯？咁啊，即系咪佢真系冇钱咧？咁啊，所以呢个类比系好有问题，即系哦，我系投资130億，系攞出嚟个要，系占我嘅收入嘅2%，咁你话多定少啦？嗱，真 系，即系成件事咧，睇翻咧就吓， 即系如果你话你即系嗱，因为佢呢个就系一个访问，佢问你答，咁佢哋唔会去做为啦，哦，即系根据长和系咧，佢旧年真系做咗4300億生意，但佢个税前利润。只系得430億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哇！咁佢仲唔知系咩大佬真 系 啊咁即系有即系睇嘅，可能系睇呢一类型嘅嘢咯。呢篇文章其实佢讲啲佢，我又唔觉得你而家成日讲紧大话嘅。不过问题系你啲人有冇办法去明白佢喺度讲咩？ 就半农数字，你冇好心水清咧，冇个 good 嘅 accounting 底咧，就难以嚟解读 啊！ 咁俾佢引翻你转头。 咁佢个态度好似唔切字啊嘛，佢讲嘢佢受访问嘅时候，同埋唉笑话咁样，咁啊真系笑话啦吓。 除咗佢话唔会切字之外咧，仲可圈可点嘅就唔会迁拆 啊， 因为咧早排咧今年咧一连串嘅事咧，即系李嘉诚嘅举动，包括话出售百佳啦，同埋出售咧喺呢个大陆嘅两个地产项目啦，令人联想到喂。 佢咪想撤資呢？同埋諗返八十年代中，當呢個香港回歸問題，即係中英談判嘅時候，呢、這個英資嘅撤資呢係掛鈎嘅。咁仲有啦，大陸呢、這個內房呢、這個龍頭啦，叫萬科董事長黃石，就係微博上面就寫啦，話精明嘅李嘉誠先生喺賣北京上海物業呢，呢個係一個信號，小心啊！ 嗯 啊，咁咧，大家都会联想，咦，成哥系咪想撤资、嗯、啊？咁咧，成哥又点回应啦？咁佢回应得好有技巧啊！嗱，我唔会撤资，亦都唔会咧，即系会迁拆嘅，公司会世代长存，相信咧好多年之后都会屹立喺香港，同埋会重新咧出售百佳，纯粹咧系一个商业决定。咁至于咧，嗱、嗯，佢话唔会迁拆啦，唔会撤资啊吓，咁唔迁拆。咁生意規模點呢？佢就話生意嘅大小呢，就要視乎香港同埋世界嘅政治同經濟情況而定，即係冇保證有幾大嚿喺香港，即係你講曬。 咁你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好簡單啫。我哋成日話所謂撤資即係話 撤曬啊， 唔係應該係咪用呢個字眼有啲問題？撤資即係話我撤離喺呢度嘅投資啊嘛。遷拆就係講公司嗰個註冊地方變埋啦。 啊，咁你又做慣同人開公司㗎？咩、叫遷拆啊？ 咁啊，我杜比係年紀大啲㗎嘛。咁我係回歸之前最大鑊嘅公司搞遷，即係搞遷拆係邊間？即係有兩間做過啦， 係 匯豐啦，匯豐啊， 渣甸啦， 遷去英國啦，遷翻英國啊嘛。咁啊，渣甸就遷翻去新加坡啊嘛。 嗯。 咁點解公司會去做遷拆嘅？遷拆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是。佢真係驚你嗰度個法治有問題性，你真係共咗我啲嘢去，即係共，即係佢哋都試過㗎嘛，大佬又係喺， 我當然啦，係啦，當然 解放之前喺上海， 喺上海， 佢試過㗎嘛，大佬，咁佢梗係驚，咁佢你會先會遷，你先會遷拆或者係撤資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話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其實唔存在要遷拆㗎嘛。嗱，你講翻單啫嘛，你當你係李嘉誠， 嗯。 我好多生意都系喺你当佢嗰生意都投资喺澳洲，我就当你嗰啲生意都有钱赚嘅。我赚完钱之后，我喺当地交完税翻嚟，咁我交完税之后嗰啲钱，你再投资人嗰件事啦。如果你啲钱系攞翻嚟香港，香港政府系斗领税都收唔到嘅，因为基本上香港政府同所有大部分欧洲国家都系已经签咗呢啲 agreement， 就系话 ，OK， 如果你呢间公司 hold 住一啲嘢，你喺当地做生意，譬如喺英国，我交完英国嘅税之后。我剩翻个钱攞翻嚟香港系斗领税都唔使交噶嘛， 嗯， 但倒翻转就可能唔同，即系我欧洲公司过嚟香港做完生意，因为香港税都比较低噶嘛， 香港你哋接近零啫嘛， 即系近呢十年都已经开始冇啦，近时有啲叫 tax equalization 啦，即系譬如我简单我举个例，譬如意大利，我啱啱做两个礼拜个客喺意大利做生意，意大利收个 property tax 系接近50%嘅， 哇！ 但如果我将啲生意搬上嚟， 俾埋佢啦， 我真系翻，我将啲生意搬上嚟香港做之后咧，香港系打16.5%嘅，哇！咁你无啦啦30%税， 唔系呢啲就系跨国企业嘅 test planning 咯， 系 啦。咁近时仲兴就系意大利都会哦，咁你香港交咗，你喺意大利你又交翻33.5%得啦，即系 total 都系交50%。但香港政府冇呢样嘢嘅，你喺嗰边交完之后，你攞翻嚟你唔使交俾我噶啦。 嗯， 哇！咁点解我要遷拆？但我系咪讲佢啫？ 啊。 咁所以唔存在做呢样，除非李嘉誠佢知道，哇，做咗十年呢档嘢会俾人供咗佢嘅，咁佢梗系走啦。但系 so far 而家你冇问都冇呢个需要啊，坦白讲。 咁其实咧，佢咧就即系以我咁睇咧，佢咧就好想系开拓外国嘅市场啊，就谂住咧系可以喺外国个市场度咧赚到啊，比香港所赚嘅钱更多。但系佢冇谂过咧，由于咧喺香港咧。佢要成功嘅例子，因為香港嘅特殊嘅經濟環境同埋食慣政治免費午餐嚇、啊，食慣呢個經濟嘅特惠，咁所以先令到佢嘅企業咧係可以咁成功嘅。咁其實成篇嘢加埋啱你講嘅數字啦嚇，同、埋你後即係亨利後面嘅分析咧，就睇到係其實咧佢唔係唔想撤資，佢都亦都想撤資，即係撤到外國咧嚇，更賺到更多錢，但係只不過喺外國。佢就比较蚀得多，但香港你更容易啊，去赚取更多嘅利益。咁其实成件事咧就只不过咧就讲翻佢，唉，都系撤唔到咁解啫。 即系佢讲嗰样嘢都啱，即系其实佢里边讲一样嘢，佢讲过佢话，佢话点解要去外国投资？因为佢觉得香港始终个地方都系细，可以再发展嘅嘢都有限。咁你又谂下，咁啊真系，哇大佬，我哋衣食住行嘅边样嘢唔使帮衬李嘉诚？你系佢，你仲想喺香港做生意，真系难做。嗱，媒体佢又有。超级市场我又有，楼佢又起， 电话又有。喂，许昌在真系未做，咁香港我唔兴啊。佢喺香港系冇做公路啫嘛，即系收费嘅隧道嗰啲，佢冇做啦。 即系 infrastructure 基建 ，infrastructure 佢冇做啦。咁仲有咩做？佢冇做衫咯，啊，即系冇做制衣啊嗰啲嘢。货柜码头又系佢嘅， 系啦。 即系就算唔做公路，做货柜码头都系 logistic 嘅一种。搵钱方法嚟㗎嘛。喂大佬啊，佢都差唔多乜差呢俾佢做晒啦。 同埋接近即係接近垄断性嘅阶段㗎已经係。 就算唔系垄断佢做嗰啲某几个行业口你科技百货接近系垄断㗎啦。做电信系寡头垄断啦。咁但係我哋都冇所谓你电信。 电都系用佢㗎啦。 电都系用佢。喂咁大佬你如果你系李嘉诚你做个咩生意做香港。 系啊， 你话做哦做高科技嗰啲，喂，咁佢都自 唔系佢系谂住喺外国好似香港咁容易，可以即系啲竞争对手咁弱啊嘛，谂住系 你咪见佢嗱好简单啫嘛，你佢又唔系唔会投资噶，你见佢嗰时话 Facebook 上市，佢都系最基础嗰啲 venture capital， 佢都有谂先去 Facebook 嗰度噶嘛，佢都系其中一个最原始嘅股东嚟噶，咁你香港人唔会做到 Facebook 出嚟噶嘛，大佬真系。咁點投資呢？因為香港好多係盲門嚟㗎嘛，即係高科技 IT 產業呢啲都係盲門嚟。 唔係香港係定返嘅係呢個服務業嘅啫。 不過咁即係全面啲咁講講啦，就佢呢都有投資高科技嘅，佢唔係蠢嘅，佢亦都知道呢分散投資嘅重要性。 唔係咁佢都亦都係好追貼呢個高科技。 係呢個要全面啲咁講。如果 你手機 即係唔係平衡係全面你咁講。佢絕對唔係蠢，佢係有智慧嘅一個商人。 即係佢即係阿杜比講嘅啱就咩意思。即係我根據你嗰個國家你邊度譬如我美國做 IT 叻嘅。咁我投資梗係去美國投資做 IT 嘅。喔、哦、香港我原來做超級市場咁好賺，咁我做超級市場囉。做電信都係㗎。你谂下，即系其实佢个话题就会令到我哋会谂翻一样嘢咧。其实佢里边个访问，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佢都会问点解好似八零年代嗰时候，即系我哋而家比较大，个个都好崇拜李嘉诚嘅，但去到而家个个都话都话佢。 唔系即系李嘉诚就以前讲啊，唔系啊，而家都有讲嘅吓，不过而家就抹黑咗嘅啫。系狮子山精神啊嘛 ，role model 啊，咁成日啲人都话点解会系咁样啊嘛啊，即系点解？大家有時都，但係我今日你話做呢個話題，我諗翻起咧，即係其實李嘉誠嘅機會真係幾鬼叻嘅。你話佢做電信業啦，咁阿大衛後生啲啊，你有冇見過科技啊？我想問。 我見過，見過。 你有冇用過？ 我冇用過，但係我阿媽用過。 但你知唔知點解會有呢個和記電信做科技嘅？ 其實我聽你講啦，呢啲 和記做到咁大咧。其实我记得我僆仔嗰时候七几年嗰时已经开始有科技嘅，最原始嘅科技就系识得响嘅，即系话俾你人搵你，跟住打电话去覆台噶嘛。 系， 我记得做咗最大咧，就系我记得我僆仔嗰时候其实好多 call 台嘅，即系成个山头全部都系嘅，即系你当系山寨厂咁样啦。我记得做咗咁大咧，如果我冇记错，就系李嘉诚咧走去收购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山寨嗰啲台，将佢全部整合咗变成一间公司。就变咗最原始嘅和记电信啦，咁、一路做落去啫嘛。咁但系我又谂翻八零年代，点解啲人都会几中意李嘉诚咧？就即系跟住阿成哥咧搵食咧，即系我唔系话你喺间公司度打工喎 ，OK？ 你跟住佢可能买佢啲股票啊，买佢啲楼啊，就算你去炒佢啲楼咧，佢都实留翻啲钱俾你赚嘅。我记得我细个嗰时李嘉诚成日都话，佢做生意咧，佢唔会赚到尽嘅，佢实留翻啲俾人赚嘅。咁啊，即系佢譬如去卖楼，你话留翻我同你接咗一个，跟住我卖出去，我话赚几万，喂几过瘾。不过阿成哥啊，真系明灯嚟噶嘛，都系带起大家搵钱噶嘛。但系而家似乎冇呢支歌仔唱啊嘛，大佬真系，就得佢搵你啲钱，你又搵唔到啲钱嘅，大佬真系。 嗯， 咁啲人可能咪会有怨气咯。 不过你讲开咧，就即系香港个投资嘅问题咧，就系佢就话咧冇地产霸权呢家嘢。 嗯。 亦都一陣間，我哋可以略提咧講講，就話最緊要即係香港唔可以人治， 係冇錯。 唔係呢個已牽涉到啊政治嗰邊嘅問題啦，因為咧成篇報道咧其實咧 佢好似冇講政治問題啊， 專訪啊， 冇直接講政治問題， 冇直接講嘅，但係咧就似乎咧最著眼點咧就係佢講談及政治嗰方面嘅啊個取態啦嚇。 香港唔可以人治啊嘛，即係咩意思啊？而家呢樣嘢。即系指边个呢？大家心知肚明，就指住阿 C Y 嚟讲啦。 嗯， 即系咩叫人治啊？要法治啊嘛，香港唔能够人治啊嘛。即系话，如果你人治，即系唔可以 consistent， 唔可以一致性啊。应该咁讲，法治啊，带俾个社会一致性，即系写明嘅，你乜可以做得，咩唔可以做得。如果你跟呢种规矩去做咧，个效果会系点噶啦？ yes or no 是清楚的，呢啲叫称为咧系法治社会或者广义上嘅法治社会。 咪佢拣南方都市报去传递呢个信息咧，啊、就咪就系 C Y 嘅 ，OK， 嗯， 啊，咁今日成个吓啊，外国啊嘛，咁去外国国家上， 唔系，如果利用啲怪少少嘅方法， 想中国好， 你用啲比较怪论咧、啊、去理解佢讲嗰样嘢就话，佢话佢投个个。即系话佢做咗几十年生意，佢都只系会投资啲喺有法治而唔系人治嘅地方啊嘛，系咪？咁佢如果你喺睇佢里边咧，佢其中一个地方举例咧，就话，因为佢喺新加坡都好多投资噶，咁佢话喺新加坡做咗二三十年，佢都觉得系同个政府系非常之融洽嘅。OK， 咁咧，如果冇我哋，因为佢话我哋要管一啲有法治嘅地方做生意咧，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要保障个股东嘅最大权益，系咪？咁如果即系咁样讲啊，真系听落去系明噶嘛？咁点解我哋近时又会喺大陆投资啊？ 唔系嗰个佢讲嗰啲人事或者即系佢讲啲法治就唔系倾向佢啊嘛？即系佢讲嗰啲， 即系佢觉得喺大陆， 佢讲嗰啲规则。以前喺香港做生意嘅，咁全部都系啱，都要啊，都要照你嘅。 唔系即系佢，如果你用啲怪论去理解就好嘅。好啦，如果国内系一个唔系法治嘅社会，你都去投资嘅话，咁咪只系一个可能性啫。因为你都有特权啊嘛。 系，冇错。 咁、香港咪唔系咯？咁但系而家点解要咁强调特别讲新加坡？新加坡佢系一个法治社会，但系我唔觉得佢做生意特别公平嘅，坦白讲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OK， 而家话俾你听，香港。驾驶即系其实佢个意思系验批驾驶有法治，而家变人治啊嘛。 咪旧阵时个法治咧就倾向于呢个资本家，咁资本家为首咧，但第一个咧就系李嘉诚，系、啦。 咁即系话驾驶香港有法治，但我有特权又做好啲。而家开始唔系法治咧，都唔紧要。但我又冇特权，咁我咪会濑嘢咯。嗱，佢就系 佢冇特权，咁咪变咗话你系人治咯，就系、是、咁简单咯。 不过大家亦都会联想起咧最近王维基嗰单嘢嘅，咁就即系。佢哋嗰边啲人咧，即系起码部分嘅资本家咧，地产商会觉得咧，你系冇用法治精神咧，譬如呢个点讲啊？招呼啊王维基就冇理由。 所以佢呢篇嘅技巧系达到好高明嘅，即系佢利用一啲普世嘅价值去抨击佢自己冇咗当年嘅嗰个特权或者咁嘅经济待嗰、那个待遇。 因为你 婉转之余咧，系好。差唔多有引导性咧，令你联想到啲乜嘢噶啦？ 即系佢系站喺道德高地一边， 冇错，啱。佢今次系站得系相当之醒嘅， 即系佢 商人讲到呢段说话。 即系我冇参与政治，但系关心政治吓，咁啊同呢个经济咧，佢觉得咧系呢个同埋政治咧系手同脚嘅关系。咁啱咧，咁咧呢个政治系经济集中表现啊嘛吓。咁啊，两者背道而驰咧，就难以处理噶啦。咁好明显话紧咧，呢家咧嗰个香港嘅情况就系两者背道而驰啦吓。咁咧就让咁两个和洽咧，先至可以令到国家富强。咁我最重要讲一句，我就话啦，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啊，有贡献。咁即系咩意思咧吓？咁佢谂住佢自己有啦，但系。点解讲啲咁嘅嘢出嚟咧？咁啊，即系而家政府咧就唔讲真话啊，亦都唔做实事啊，咁啊冇乜贡献咁样样。 诶，仲有啊，讲真话做实事，咁就系爱国 啊， 即系暗示你咧，香港有人唔爱国。 系，因为你留意就系个，譬如点解佢会觉得头先阿杜比都讲话，譬如好似用香港电视啲例子，其实我哋喺香港，你系觉得系。即系呢啲系喺嗰阵时个社会唔会发生，但系特别好似李嘉诚而家，你见佢话投资好多，你见佢而家欧洲好多啦，啲我所谓个公共事务，即系可能系啲水厂啊、电厂啊呢啲，我哋叫做 public utility 嘅嘢咧。其实你去投资呢啲嘢咧，佢个法治咧就真系好重要，因为点解咧？因为譬如就算你喺香港去做而家唔系叫香港电灯啦，转咗名啦，OK。那个问题就系，一做呢种投资咧，呢种系真系一个好 specific 嘅投资嚟嘅，即系你去开间电厂，你去铺电啦。 因为嗰种系点讲系叫先天性嘅垄断嚟噶嘛，嗰啲系。 嗰啲系，如果你去投资嘅话，佢一定要政府要俾一个专营权利，你先可以投资咁多钱落去噶嘛。喂，我俾两年你啲 infrastructure 都未起好，咁你又冇得做。 同埋个政府一定系监察得你好紧要啊，呢啲嘢系。 咁但系问题佢可能佢计数佬多，识同政府讲数，或者政府又唔识计数。 佢谂住喺香港咁鬼容易我觉得系。 但系你去外国，绝对唔会啲监管绝对唔会差过香港啦，系咪先？咁变咗佢会觉得系，即系我谂佢特别系可能香港电视单嘢之后，因为做香港电视台呢样嘢，你唔好理佢系。攞牌之后之前去拍定电视剧，其实佢某个程度上投资一个电视台 都是一些很專門的投資，即是不是開緊貿易公司的。 是簡單啲咁講啦，引用最淺嘅經濟學教科書咧，叫 capital intensive， 係啦， 啊，即係資本密集嘅投資嚟噶，嘅項目嚟噶。 即係你見到，譬如電視台咁嘅，你見話買部攝影機都100万，喂大佬而家唔俾個牌喎，咁唔通我可以租俾人去影婚紗相啊？但係冇可能噶嘛，基本上呢啲嘢。 即係佢就認為咁樣就違反咗法治精神。 即係佢講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喺個訪問入邊咧，咁雖然嚇、啊、就好似好 general 啦、啊、但係。佢由呢個時間性嘅出現咧，同埋大家好易又聯想到係王維基啊，嗰喺個電視台啊，香港電視嘅問題。咁譬如咁啊，你啱所提到啦，重視佢話重視法治同埋原則，咁兩者係嚟之不易嘅。咁而家管治失當咧嚇，咁我一夜之間蕩然無存嘅。咁大家一睇完呢句啦，好明顯就諗到嗰件事啦，咁樣樣。 係啊， 佢即根本係喺度回應緊啊香港嘅近期嘅時事都發生嘅嘢嘅。 因為佢部分有錢佬咧就心寒嘅。即係根據以往嘅遊戲規則咧，你符合某啲要求啊，其實就唔佢又唔講政治，又擺俾錢落去，有計劃地去投資，你應該俾個牌我啦。你而家唔俾，即係違反遊戲規則，就興到雲嘅。你睇立法會嘅表現，你就知噶啦。 即係如果你當呢個訪問都係一個 PR 活動嘅話，咁佢個 PR 嘅手腕咧，即係仲比呢個王維基高。王維基咧就係喺香港啲媒體喺度做啫嘛。哇，佢仲勁過你，佢翻去大陸做過 PR。跟住咁，你香港政府話佢咯，我唔係啊，我想話俾國內人聽，我自己對嗰啲嘢點樣睇法啫，唔係話俾香港人聽噶，因為你都唔會買呢份報紙睇噶嘛，係咪？我講過佢，但係佢絕在，跟住香港啲報紙會狂轉載喎，大佬。 係啊，即係咁，呢啲完全計算之內嘅。 係、哎、啊，即係呢句直情係最頂嘅就係呢句，根本就係講到嗰個來維基咁樣樣嚇，咁、啊、話香港市民咧就一直都係呢個熱心公益啦嚇，樂於助人啦嚇、啊，幫助低收入人士咧義不容辭嘅。啊！呢句冇乜關係啦，講緊普通嘢啦。跟住下一句就話啦，但如果咧政府呢個政策錯誤唔能夠解決社會上缺乏上進機會嘅問題，啊，只能向有能力嘅人開刀。咁有邊個有能力嘅人咧？ 咁係有錢嗰班啦、 啊，因為呢個錯誤嘅喎，佢話香港人咧就想創富，咁政府嘅角色咧應該令人人有創富嘅機會，而唔係等待打救。 係啊，你 即係話反對福利社會啦。不過咁喎，呢個問題咧，如果你係記者。任何記者嚇，正常嘅記者 ，logical 嚟你就問啦，喂，而家啲租咁貴，邊有向上流嘅機會？個 mobility 咧，梗係細啦。我要創業，啲租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十幾萬個鋪位， 即係佢將咗嗰個， 我想賣雜貨都賣唔到， 我拱咗俾政府啊， 係啦，咁啊，跟住啦，李嘉誠咧預你會同佢講啲咁嘢啦，佢又話。喂，冇佢自己唔系地产霸权、啊，话真正香港地产政策嘅掌控者就系香港政府、啊，唔关佢事。 即系佢最多都系共犯嚟嘅啫，佢又唔系主谋，如果咁嘅意思啫、 啊。喂，事实上咧，共犯咧就即系同谋呢啲字咧就相当之 negative。你实际上咧，你所谓地产霸权咧，佢唔系一个孤立嘅个体嚟嘅，唔系净嗰几间地产商嘅，嗰几间龙头嘅，其实佢有一个制度嘅配合，先至会形成嘅。等于咧，我哋睇天上嘅星座啊，星座就唔系净一粒星嘅，系成群星相距好多，成扎捞埋咧，形成一个形。佢一定唔系一粒孤立嘅星，系好多粒孤立嘅星连成咗咧，先成咗一个系统。所谓地产霸权咧，其实即系官商勾结， 即系、嗯、即系如果你有睇过 即系官唔系，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官商就不嬲勾结嘅，佢就唔勾结佢，就勾结另一批。 即系如果你 另一批嘅商人， 即系 唔系共产佢，系另外一批资本家嚟自北方嘅。 咁唔勾结佢，勾结佢嘅时候就咪话法治咯，唔勾结佢嘅时候咪仁慈咯，就 简单啫。如果你有睇过呢、這个嗰、那个之前嗰、那个政府嗰个顾问阿顾宇德啊，写嗰本书嗰个叫佢哋用阿顾宇德用嗰个字眼，顾宇德嗰个唔识中文啩，佢用嗰个字眼系叫做呢个官商同谋啊嘛。但同谋好多嘢过，可以谋幸福，亦都可以谋利嘅。但根据佢本书讲就系、是，如果香港政府即系时英国政府个管理方式 ，OK， 70年代之前，佢嘅同谋咪啲英国公司咯。 系， 但系如果转到80年代之后，佢嘅同谋咪系啲本地大嘅地产商咯，或者华资商咯。 不过咁，除咗你话本地同谋嘅关系咧，喺即系70、80年代之前咧吓、啊，就系、是、呢个港英政府咧就。同谋就系啲英资公司或者外资公司啦，到咗80年代华资兴起啦， 咁咧就變 咗 cooperative， 即係呢個嗰個圖謀對象就係啲華資公司啦。 對，咁你喂，即係你唔同時候有唔同嘅嘢。 呢個係香港嘅問題，但係香港問題從來都唔可以孤立於中國大陸，亦都從來都唔可以脱離世界嗰個現實。 唔 係 唔 係 香港嘅 現實，就係 globalisation 啦。globalisation 令到咧工業要撤離香港，根本嘅成本太貴，你就要北移。而香港揾錢渠道實在太少啦，唯一呢就是金融同埋地產，你一炒就自然租貴，租貴呢造成惡性循環。本來啲工業已經係即係囉囉攣冚冷去曬大陸啦，因為人工平㗎啦。點知你而家新入嚟嘅，譬如新嘅人想創業嘅，佢更加冇機會，因為呢原有嘅資本家呢佢見到即係冇工業可以投資㗎嘛。 香港人創業嗰啲做啲生意全部都係賣嘢㗎嘛。 哦，唔係有山寨廠嘅，有山寨廠， 得零售嘅啫。 唔係啲 small business， 尤其成日講話創意工業，你連個棚都唔俾佢，爛棚都冇一個，談何創意啊？咁你而家就冚唪唥冇得向上啦，打份牛工咁樣，個個都冇得發嘅，買樓又唔得嘅，租樓都貴得滯嘅。咁你点搞向上流呢？咁李嘉诚系咪有责任呢？而家将责任推晒俾港府。 其实李嘉诚系未必有责任，因为如果你去睇呢样嘢就话 ，OK， 你去做生意 ，OK， 咁但系香港有一个比较特别嘅例子咧。如果我哋自己都做生意去睇啫，那个问题就系话，我譬如你话近呢十年自从沙士之后，可能最火嘅就系我哋所谓做零售业、服务业，或者可能系银行业，甚至可能系金融业 ，OK。咁但系如果你话 OK， 我呢啲行业。我哋去提供一啲服務或者提供一啲產品，係針對翻香港人嘅話，咁咪絕對冇問題嘅。啲租唔會狂加，因為你始終係呢個地方嘅人個消費力係去到邊度，你個租金先去到邊度。但係問題，如果而家好似香港咁嘅情況，基本上你去銅鑼灣租間鋪去賣時裝又好，賣咩都好，喂，佢最主要嘅顧客嘅消費層都唔係香港人， 就算普通話啦， 佢都唔係香港人。喂，咁你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喂。原來係有十幾億嘅人可以落嚟香港買嘢，而買啲嘢係由番簡切紙買到名牌手錶都可以咁買 的。即係個 demand 咧就非常高嘅。 或者我或者我嗰啲比較冇咁離地嘅方法，解釋就是、OK。呢間鋪就係賣雲吞麵嘅，呢間鋪雲吞麵咧就係香港人去食嘅啫。咁你賣嘅價錢就 base on 你 target 邊個？層次人去買嘛，但如果我唔係，我買啲嘢係 target 大陸有消費能力嘅人，高消費能力嘅人，喂，咁你個生意個額梗係會做大好多啦，咁你業主見到會加租咯，跟住我話生意做唔切，咪再俾高啲人工請人翻嚟咯，基本上嗰個成個行業個生態都唔係服務香港人嘅啦已經，咁你咪覺得會好畸形咯？ 嗱咁樣講啦，資本咧 capital 呢樣嘢咧，啊佢係冇 boundary。冇国界冇边界嘅，除咗系呢个我哋所谓边境向北向南走向太平洋走去大西洋之外呢，佢亦都系冇行业嘅界限嘅。啊呢个 money never sleeps 嘛，华尔街第二套嗰度个会一定搵路捐嘅。而香港嘅独特情况冇嘢可以投资，就冇咩可以投资，就剩返阿亨你讲嗰几个行业囉，咪谷行去囉，尤其是地产囉。而地产呢就系、是、有部分人搵到钱。啊，咁好过啦，好过完全冇人搵到钱啦。 我哋都会， 但系咧恶性循环，你其他行业难以发展啊。 咪有部分搵到钱，计而家香港嘅情况，佢所增长嘅系嚟自嗰啲资金系嚟自边度咧？系嚟自80年代、70年代累积翻嚟嗰啲嘢噶嘛？ 阿李嘉诚讲嘅嘢，我谂如果你去延伸个，佢唔系错噶。如果我系一个业主，我系一个商场嘅业主，或者我系一个发展商，我起楼出嚟，我有人俾更多钱同我买。有人俾间屋先同我租，就算你同我租到咁嘅价钱，我都唔明点做呢啲咩生意。但系都有人同你租，佢点会唔租俾你啫？好正常嘅啫嘛。 佢系根据 why not 咯 ，why not 咯。 即系生意点做你嘅事啫，租唔可以照交。 咁至于一个商人点解要负责任去搞呢、這个啊 social responsibility 咧吓？咁、啊、个社会责任吓， 佢、啊、认为搞咗噶啦， 佢、啊、认为搞咗， 李嘉诚基金啊， 吓咁啊咁。啊大部分嘅我哋嘅左派朋友，即係左邊嗰啲啦，左即係被譽為左交啦，咁我又唔係太認同嘅。 唔係傳統左派， 唔 係親北京嘅左派。 係啦，咁就認為係因為佢嘅出現，令到成個香港經濟結構咧就嚴重畸形，傾埋一片壟斷啊。咁但係經濟情況嚟，咁所有嘅資本家、所有嘅企業家，最終目的都係想做壟斷啫嘛。啊，我梗係想 control 個市場噶啦嚇，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啊一个经济或者係 market 嘅思维嚟㗎嘛。 但係政府嘅责任呢就提供个起码相对公平嘅环境。喺理论上应该係咁做啦。 如果你去翻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去睇咧，即係尋日我朋友喺度講，即係如果你喺度聽嗰個地方咧，叫摩洛哥啊嘛，如果冇錯，摩洛哥就喺法國南部噶嘛。 摩納哥 係摩納哥， 有賽車嘅。 摩洛哥就喺法國南部噶嘛。咁摩洛哥就係全歐洲或者全世界最有錢人都會喺嗰度消費，係好 Q 貴消費。 Small place 啊 ，small place， 但係去過嗰個生活指數係好高噶。咁你話嗰啲人係俾得起錢喺嗰度消費啊？去旅遊業啦、賭場啦、賽車啦呢啲，喂。咁我想問啦，你喺個我未喺嗰度住過，咁你去 provide 啲 service 都要揾人去做㗎。如果你嗰個地方啲消費嗰個生活水準係去到水平去到咁高，咁佢喺嗰度做，譬如好簡單，你喺酒店嗰度做服務員，咁佢住喺邊度啊？即係香港嘅情況唔係好似咁樣啫嘛。 係啦， 咁你嗰啲人住喺邊？咁你政府你係啲先起公屋俾佢住啊，大佬啊？咁同埋啫，我喺摩洛哥打工，我唔係嗰啲富豪喎，但係我要承擔嗰個生活成本同佢差唔多高。咁一系你出好多粮俾我啦，但香港肯定唔系啦，而家已经 咁唔系香港而家系大学生毕业嗰个粮咧，十年都冇加过， 冇得搞嘅。你咁样讲或者冇得搞嘅，嗱我真系系咪先？即系你付出劳力嘅人，我唔会俾好高人工你嘅，钱全部就系喺晒啲小本家度赚翻嚟嘅。喂，咁你有冇个方法可以将嗰个财富再分配得均衡少少咧？又似乎好似冇办法嘅。 咁其實呢，咁財富再分配唔成功呢，即係喺極端啊，香港呢咁嘅啞鈴型啦，或者 M 型嘅咁嘅社會呢，咁啊，咁李嘉誠呢，咁其實呢佢成篇報道呢，其實呢就好似啊就好公義咁樣啦，就借呢個公義啊，即係香港呢應該政府應該就做得好啲，就唔應該做得咁失敗嘅， 唔應該行人治，應該行法治， 係 咪in his favor， 系啦。 咁你话我即系我讲多一点咧，佢其中问咗个问题，其实佢即系李嘉诚真系几聪明。佢问咗个问题系咩咧？对于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李先生是否有留意咧？ 哇！呢、這个真系完全。 你对其中涉及到改革的措施怎样评价咧？ 咁始终南都都系一张中国大陆嘅报纸啊，要问 relevant question。 但李嘉诚真系谂醒目啦，要。我这么爱自己的国家，一定都会去关注，即系正面啦 ，OK？ 系啦，正面啦。 我对经济的改革，例如 佢哋有睇，即系话俾你知，系啦， 真系睇嘅。例如农民土地变成资产，嗱呢样嘢讲紧嘅嘛，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和赋予农民更大财产权利啊嘛。嗱呢样嘢就系而家讲紧嘅，就系话啲农地想变埋做起楼啊嘛，而家就 exactly 讲呢样嘢啊嘛。呢样嘢如果系得做，佢都想做啊，大佬啊，真系，因为而家讲个情况就系，而家可能系好似香港啲农地嘅原理，但系农地香港农地，即系你买嗰块农地，你要换翻嚟起楼，你冇地价噶嘛？但系而家大陆讲紧做呢样嘢，好似系唔使冇地价噶，好似系 喺个市场度买咯， 即系你去收购啲农地翻嚟，你起楼啦。嗱，佢国内我苏瓜睇我就见佢讲话要再补钱俾政府嘅。但系当然政府一定会谂到出嚟啦，点样甩你水系咪先？ 唔系因为正以前就唔得啊嘛，以前低价收购农地做呢啲乜嘢 啊？系啦，咁啊第二样嘢，嗱呢个仲顶人，还有国企盈利上缴 30% 以改善。喂，系呢样佢提嘅啫，而家未话要做嘅，要做都有啲难度啊！楼你间间大嗰啲国企都上市公司嚟嘅楼，咁你系讲同股东交代同咩噶？嗱，其实呢啲嘢全部都未做嘅，但系佢讲出嚟咧。佢就话俾你听，哇唔系啊，我哋个政府都即系中国政府都做紧都谂住做啲好嘢噶，佢会去做嘅。咁啊，当然梗系唔会啦，大佬真系。跟住还有国家鼓励企业到外地投资，我在外国投资方面算是走前一点，可以算是成功吧。我觉得呢句更加啱啦，即系我去投资咗先，到你嚟买嗰时，我卖俾你，我咪赚埋。 即 系 先投部队， 我就赚埋你嗰笔啦嘛，傻仔。 所谓先投部队，先赚钱部队咁解。 即系佢嗰啲系有啲玄机噶， 即系其实咧就简单就话咧，嗱国家咧有啲咁嘅政策咧，其实咧都系有为啲资本家嘅，即系我啲资本家， 即系想法系好嘅，对人系好嘅， 系啦，咁咧就香港咧就因为我呢啲资本家，因为其他嗰啲唔知即系二三线嗰啲嘅， 即系如果我要写话，还有香港蓝筹股上市公司要上缴30%以改善人民生活，如果系香港咁样写，佢真系反台都似我讲嘅， 系啊。 即系我国企又唔关我事啊，嗱嗰只 咁其实呢啲嘢咧，咁同佢咧好鬼叻嘅就系借人质啊，即系 嚟影射 影射啊，嗰个政府有问题， 影射特区政府 系啊，咁其实咧佢都好非常喜欢人质嘅，只不过人质咧就系倾向于佢就得噶啦，系啦， 即系同埋佢做人好聪明嘅，因为我哋喺香港嗰啲转载咧好多啦，但我哋睇翻南都嗰个原文咧，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佢講到關於佢同呢個張子強有關啊！嗱，如果佢個原文筆錄唔係錯嘅咧，即係冇加人加錯，其實李嘉誠幾叻嘅，捉咗佢個仔嚟揾佢，佢知道哇，你嗰度攣住我個春袋，即係你話要咩我都俾你噶。但李嘉誠仲要叻到，即係俾20亿你，或者俾10亿你，唔係好晦氣咁俾你嘅喎。 歡迎咁， 即係佢擺明而家你嚟揾我啦， 走啦，你走甩㗎啦， 你立咗我個仔，而家我就下巴，係都係我嚟唔啱。我哋其实我屋企咁样，而家啲保安做得好啲，佢心谂嗰个啦，你老板啫，即系佢知道佢几成下把位，咁啊，哦，佢应酬完你之后，啊，仲打电话嚟问佢，真系，即系唔 keep 嚟去拉你都唔得啦，大佬，即系你见到如果佢同张子强对话系咁样，其实佢系好短时间里边，佢已经知道个人势， 嗰、那个博弈系好犀利， 边个系上下风，仲要话自己唔啱，即系你嚟话我攞钱嚟绑票，我系摆明唔啱噶啦。仲要话我唔啱，系应该屋企啲保安做得好啲。喂，大佬，唔系个个做得出嘅，真系坦白讲。 系唔系个个做得出？同埋咧，佢咧，阿头先大卫讲过咧，呢、這个访问咧就将李嘉诚将自己咧就摆道德高地。佢仲劝咧张子强第二次嚟问佢攞钱啊嘛，话啲钱输光啊嘛，请教阿成哥做生意之道。其实暗示即系本堂兄弟因伙食不足，你再攞米饭。佢话叫佢咧做好人啊！你搵咁多钱咧，你下一世都食唔晒啦。如果我系你，你应该远走高飞，否则咧啊，即系下场系会系悲惨嘅。 即系基本上咧，佢呢篇咁嘅啊专访咧，一石三鸟，第一咧将佢啊。一直以嚟被打为呢个地产霸权啊、恶魔啊、吸血鬼的形象咧，就一再啊， 自己套个光环喺头上，有得借呢个南都嘅力量，此其一啦。第二系乜嘢啊？ 第二咧嘅情况咧就系、是、吓、啊、借呢、這个吓诶广大嘅中国人民，就咧啊令到咧香港政府几咁难堪，根本咧就系唔帮助佢嘅佢嗰咁嘅资本家姐一般啦、啊、商人去做生意嘅吓，咁、啊、亦都系将咧啊佢自己塑造嚟一个叫做啊恩商，就唔系一个 系恩商 啊，系啦、啊，即系我系好 fair 嘅，其实根本就唔关我事嘅。 我中意讲一啲就因为即系佢又唔系嗱，你睇完佢睇完呢片，即系佢都唔系有话香港人对佢唔公平嘅， 系啊， 佢只系话其实我做好多嘢都系背后有个原因嘅。个原因可能因为你唔明白，所以你误解咗我。你睇佢咁另外一段讲埋一段，佢话你睇十几年前嘅有超人，佢条友有嘢。佢话虽然香港地产市道不算好，因澳门娱乐事业发展好，赌场生意挺好，于是香港的装修工人都转到澳门去。与十年前相比，欧美普罗大众工人今日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原则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咁即係话咩，即係你唔好话我啲楼贵，而家係冇人同我做装修，我要同澳门争人工，咁我成本就贵囉，所以我买呢係贵啲㗎嘛。咁不如果你再倒返出去諗，咦，咁即係应该叫政府呢个输入劳工喎，咁即 係。咁间接帮咗呢个特区政府一把嘅。嗱，讲返呢样嘢啦，喂，出咗呢篇嘢啦。啊，讲俾中国人民听啦，亦都咧系高调讲俾中国政府听咧，佢又唔想撤资嘅，又顺便咧嚟动你一下呢个梁振英政府，话你系搞人质嘅。咁但系咧喺南方，如果你香港任何一间报纸去咁样做咧，对特区政府，特区政府一定系即系火果滚啦，啊，同埋咧喺适当嘅方法、适当嘅手段。攞嚟报复啦，但系咧呢份报纸你点报复先？我想问你点报复先？啊，仲有啦，你站在中央政府立场啦，中共中央立场，你系咪抽起呢个访问先？嗱、啊，苏花已经出咗差唔多48小时啊，佢冇抽起、啊，因为抽起咧就即系同李嘉诚抹面噶啦，中央未去到呢个地步啊嘛， 你唔可以抽起呢个喎，你南都俾人抽起唔止一次㗎啦，嗰啲访问呢、這个访问冇得抽起。 唔系呢个系呢、這个自外法权嘅问题啊， 系啦，就系 点样即系行使特区政府行使行政权， 行使唔到权力啊！特区政府今次 即系我 冇得报复啊！你再报 中联办都冇得报复啦， 冇得报复。 中联办就系中央联络办公室， 我净系管到香港， 就系管到香港啫嘛。咁、你广东嘅嘢唔关事嘅。 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搞你香港政府可以做咩啫？你最多就可能如果南都佢有啲外派記者常住喺香港嘅，你最多咪嗰啲吹風會唔請佢去，但亦都冇乜意思，坦白講一句，因為 冇乜意思啦，已經去到 佢真係要做。如果佢做，如果佢咁去攞出咧，個香港政府都真係啲氣量都真係好有問題啦，我係咪？ 咁啊，咁過48小時咧，咁啊睇下香港政府有咩回應咯嚇。 另外咧，做一樣嘢啦，你站在中共中央立場。你第一你唔会抽起佢抽起呢样嘢。第二呢亦都暗示咗呢嗱你而家你南都虽然话就改革派报纸啦最 liberal 嘅一份啦全国啦。但另外一样嘢喎佢党委呢南都嘅党委一定知道有一个专访一定批呢个专访。点解仲俾佢出街有 不着 咁大佬有批不着成棚人落嚟喎。你估而家我哋香港一个咁嘅文字记者揸部咁嘅手揸部手机去采访啊。咁简单佢成棚人喎、你冇睇苹果啊佢影出嚟成棚人去访问啊李嘉诚喎、李嘉诚红颜知己企埋喺旁边一齐喎喺苹果嗰度喎。 喂咁一定有。 点解党委会批呢中央一早知道有呢个访问而借呢个访问呢系想修补同李嘉诚嘅关系。 即系我谂佢。 即系一人行咗一步㗎。 即系阿杜比最开头嗰时讲啱即系我谂李嘉诚佢本身都一定有渠道㗎啦去到即系。直达天庭㗎啦。咁但係可能李嘉诚但我在座我估佢有啲感觉就係话好似好多杂音而嗰啲杂音佢对不利嘅。但嗰啲杂音喺边度嚟佢可能唔知佢可能唔知。所以而家就整一镬啦唉冇咁多我出嚟讲但我就係咁样㗎啦。你信又好唔信又好但就 引蛇速洞又好 啊。即係我解释得清清楚楚啦就唔好呢度 啊，澄清啊， 即系 咩？ 我谂佢，因为如果啲人唔妥佢嘅，我唔知边个唔妥佢啦。我咁打去小报馆都打到佢个背脊都穿紧晒。 系好简单啫，你睇下呢两晚咧，呢个政府总部啲灯火系咪通明嘅夜晚？因为度紧桥咧，度定咧100条 model answer 点答啊？呢啲记者一定啊，以后啊呢、這个。你政府高官出嚟嘅时候就问你呢个问题啦。 我放心啦，因为香港个政府嘅部门入边咧，人才都系非常凋零嘅。 我呢啲可以提供 model answer 噶嘛，即系又点解咧？ 我揾冯伟光嚟同佢度两个 model answer 出嚟。 即系埋个时间。 即系我宁愿佢唔答咧，我答亲都会成成政治灾难，或者呢个 即系阿成哥 灾难。 喂，佢呢啲阿成哥都提供啲 model answer 俾政府啊？点解啲楼咁贵？我因为澳门抢晒啲工人贵咯。啊点你系咪设置啊？阿成哥都话佢唔设置噶嘛。咁啊，讲 啦，张建宗都要睇啊，大佬。 咁香港点啊？唔系啊，成哥话投资咗几日嚟香港咧，一个法治社会啊嘛。你可以 call 翻晒去讲咧，搭啲记者都得嘅，本上。 咁你喂，你醒嘅咪借东风咯？今次好明显，李嘉诚系借东风啊，借东风嚟玩翻你特区政府啊。特区政府如果识精嘅咧，有智慧嘅咧。咪借翻东风咯， 你 free way 佢啊嘛，佢 free way 人，你咪 free way 佢咯。你份报纸都咁 call 咯，咁你咪 call 翻佢转头咯。喂，大佬佢答啲 answer， 即系叻过你香港政府，你咪局长90几倍啦。 你表面睇佢 answer 政治正确到无论， 冇一定，无通你啊 CY 出嚟行话你呢个南方都市报、汉奸报啊，你又唔够胆讲噶， 不准不实嘅报道。 啊！你夠膽咁講咩？喂，中共中央都未講，你幾時輪到你講？ 即係如果 佢就算係佢講政治嗰 part， 咁做所有政府都應該係符合呢個條件啦。啊，咁做一個正常嘅話向人民負責嘅政府， 我都知道 都好正常啦。 我知道 CY 點講噶啦。嗱，呢個問題，各位，呢個香港絕對係法治社會。 唔係，如果你睇你咩層次睇呢個報道，即係如果你用最簡單嘅層次，其實佢講嗰啲嘢就阿媽係女人。不過佢就話俾你，點解你阿媽係女人？即係你阿媽，即係女人先可以生個仔出嚟。即系佢有一个 fertility operation 咁解啫嘛， 系即系有个大前提，阿妈就有可能系咪女人就系咁啦。 即系同埋唔通你话佢啲报道不准不实，咁呢坛即系呢份报纸唔系呢份报纸啊，全部都中宣部官噶嘛，即系中宣部纵容啲人造谣生事，唔会系咁样噶嘛，所以点都赢唔会输嘅。 系所以咧叻啊叻在咧，佢答嘅嘢当然叻啦吓，但系佢个出处同埋个时间。啊！呢两样嘢嗰个出现咧， 係對成個啊嗰、那個咁嘅啊成個。唔好話華南啦，成個全中國都係一個翻天覆地啦。 即係呢啲佢啲專訪唔使成日出嚟啊，十年做一次得啦，一次過出嚟做一徐定音啊，好過你日出嚟問你 A 又答 B， 你啊都係嘥時間啦。 儲埋呢份咧南都咧，第日拎出去拍賣啊，過多十年八年之後冇水洗咧，哇！呢份經典訪問啊， 係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都過曬鐘噶啦，係本來我哋咧都唔係好有時間嘅啫。咁啊，大家都係啊對李生嗰個解讀咧，咁啊都有啲見。咁样咁希望咧吓，大家会更详尽嘅讨论啦，睇下大家啊有冇啲网友有啲更高深嘅评论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咧 抛砖引玉啊， 系啦，咁啊继续咧有我哋啊关于咁商业嘅专题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商业专题嚟嘅，不过都系牵涉啲政治吓，咁亦都唔可能逃过嘅，因为政治 咁样讲 经济集中表现。 你做商人咧，你就觉得我不谈政治 系 可以生存，但系呢句说话咧就佢自己主观愿望嘅啫， 系 任何有权。钱是权力的一种，客观上呢都是一个 政治实体。应该说谈政治呢是一个 slogan， 但是呢就一定调返转做的。 应该这么说呢，有些东西不用讲就做的。你 说 李嘉诚那些即是譬如大地产商他不谈政治错的。他不组政党啫，不直接组政党啫，他 lobby government 都是政治举动咯。 即是你一定会同政府纠缠的嘛，但问题我就去到他这级数他有代理人的嘛，使自己做的。 他说不参政这个即是真系呢个讲反话啫，使咩佢参政啫？唔系一定嘅。咁你话啊，美国都有大有钱佬参政，嗰啲系少数，大部分人都系用地外理人嘅方式参与政治，参与个游戏。 有一句非常重要嘅啊，最重要就系个政策令到商界有信心。咁啊，即系 话而家政策令商界冇信心咯， 特别系佢呢啲咁嘅商界啦。 系啊，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唔好意思啦，啊，节目时间到啦，好。下个星期再见吓，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